色就无畏，阿拉总为了一米开外。哦嘿，弄着疯狂的投机 party， 周围一块香草蜜桃和 chocolate， so sweet， 我最欢喜。It's like you and me and he and she， then back to me， 讲来讲去，讲不离去 ，back to my people， people people people， 打他们福气。当真是男小人最欢喜游戏，白相来白相去，还是我最老几。隔壁个阿弟，伊总归帮我拉一皮，讲起来我还是老想伊。谢谢那同你的 comrade，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as so great。想要想回到老早，弄堂里有点吵，霞飞路的八十七号。漫长，我坐在天井乘凉，傻傻偷看邻家姐姐，她正在梳妆，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。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，时光转眼一晃，我也已经成长，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。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，还有那可爱理想，我不会忘。何时才能再坐那木马摇？这些年少记号永远不会变老，它就像那陈酒一般的美妙，改变多少而保留多少，霞飞路的八十七号， No doubt， No doubt。